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日，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两年来，深圳市落实总书记要求，制定路线图、任务书，先行示范区建设向纵深推进。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梦圆》，今天来看北京市把城市生态建设和公共空间改造作为打造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抓手，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 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带您看各地积极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为乡村发展添动力。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来看，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中华儿女在复兴路上只争朝夕，砥砺奋进。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四川等地今明两天有强降雨。国家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紧急启动各项应对措施。 阿富汗塔利班称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富汗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过2.5万例。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落实总书记要求，两年来，深圳制定了路线图、任务书，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 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先行示范区要落实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核心承载区，深圳光明科学城正加紧建设，今年底脑解析与脑模拟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将落户这里，主要解决制约科学研究发展的瓶颈问题。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清单批量授权的方式，支持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赋予深圳更大的改革的自主权。 当月，深圳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出台，一揽子推出了27项改革举措和40项首批改革事项清单，一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深市主板与中小板合并等关键改革逐项落地。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在深圳裁定生效，填补了我国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空白。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方面形成了一个新格局，这个改革在整个全国来讲是现实现行的。 改革的关键离不开人才支撑，为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国家将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权限下放至深圳，人才引进效率大幅提升。一年来，超过210名外籍顶尖科学家、高学历青年研究型人才等通过人才签证的方式来到深圳工作。 我们在国家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负责人、首席科学家等等条件，为外国高端人才来深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两年来，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已经全面铺开、纵深推进，个人破产条例、绿色金融条例、数据条例等一批全国首创性、引领性法规接连落地，法治城市示范充分彰显，树立民生幸福标杆。深圳两年内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7.4万个，增量创历史新高。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发布47项深圳经验，推广至全国。 目前意见提出的56项重点任务， 已有9项我们完成，那么43项得到重大的这个进展，4项持续推进。那么接下来，深圳将坚定地扛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充分利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这个历史机遇，狠抓落实九九为功。 北京市把城市生态建设和公共空间改造作为打造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抓手，努力扩大公共空间，让老百姓有休闲、健身、娱乐的地方，让城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 北京西二环边上的荷香园口袋公园里，花草树木品种丰富，还有流水萦绕，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弯的好去处。 这个绿化环境特别好，这个公园做得挺好的，还有也挺艺术的，有水有树。 荷香园是西城区利用拆违腾退空地建设而成的口袋公园，园林景观精心设计，还有象棋桌、沙池游乐场等设施，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娱乐需求。 我们就在这边的楼住，很方便，给咱们大家带来这么多幸福的地方，我们会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快，有了愉快，我们不就长寿了吗？ 5年来，绿色在北京的高楼大厦间迅速蔓延，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等公共空间增加了500多处。从2017年起，北京市开展的城市公共空间改造项目，为的是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东城区民安小区里居民楼间的这块小空地，经过改造建成了立体的休闲健身场所，让居民下楼就有活动的地方。就这样，百姓家门口小面积的闲置地、边角地、裸露荒弃地等，变身为健身场所、阅读角、儿童娱乐等公共空间。 这边的坡，刚开始我们弄的是一跟山面似的，这么转着的，让它下来，但是还陡。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改了3次，等于又把它加长了。现在呢，老百姓啊都特别满意。 不久前，北京市又向全市征集，启动了新一批100个改造项目。 发挥了设计的力量，让它一小块地兼顾了多种功能，整个的使用都是从老百姓的需求来出发，尽最大可能的来促进老百姓生活的改善。 这几年，不仅居民家门口的环境改善了，城市周边可供全家休闲游玩的公共空间也多了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总面积比颐和园还要大3倍，位于朝阳、昌平和顺义3区交界的温榆河公园，全面建成后总面积将达到30平方公里。 北京的环境我觉得是一天天的在变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后我们也会就是更愿意带孩子进行户外的这种活动。 近年来，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3600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接近5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城市健康绿道总里程达到1218公里，环境的改善大大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一起看看各地积极传承传统习俗、传统文化，打造文化产业，给百姓带来好生活，让乡村更有吸引力。 这段时间，辽宁大连石河村的村民正在为下个月的丰收节排练着太平鼓舞庆丰收。 我都66了，平常也经常演出，心情好，所以说人就精神就好。 不到4000人的石河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产业，可是怎样让自己的乡村游更具特色，能吸引更多游客呢？几经摸索，当地瞄准了大连市非遗项目太平鼓舞，村里专门聘请了老师，提供训练场地和服装道具，组织起一支100人的鼓舞队，既能观赏又能体验的非遗项目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尝到甜头的石河村还将当地延续了多年的老行当、老手艺一样一样找了回来。 我呢，怎么长穗花鼓了，再加舞蹈了、大鼓了，还有剪纸了，7-8个那个手艺呢，这不用出家门就可以挣大钱了，腰包也鼓起来了，这就是小康生活。 如今石河村每年接待游客都在100多万，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20000多元。当地还在校园中开设了太平鼓舞课程，传承传统文化，让非遗活起来，富裕一方百姓，增强传承后劲。陕西安塞的冯家营村拥有腰鼓、剪纸、绘画、民歌和曲艺5张文化名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在四川德阳绵竹的年画村，农闲时画年画成了当地村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 山西永济市东开张村的土布制作技艺被列入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探索非遗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模式，村民们在农忙之余织土布，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守住乡土，传承乡风。 这有个空闲时间着，到时候你想走几个蹦土就走几个蹦土，学学小小啊，他就是心情舒畅啊。 这几天在广西武宣县石狗村乡村篮球赛正在举行，如今在当地村村都有篮球队，村村都有健身广场，丰富的体育活动增强了乡村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了村民的精气神，让乡村更有活力， 极大的丰富了乡村的体育文化生活，也进一步促进了我们村与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嘛，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健身的积极性。 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时至今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依然如星光般闪耀，激励中华儿女在复兴路上只争朝夕、砥砺奋进。 我是山甘岭英雄部队传人，我宣誓， 我宣誓。 作为从上甘岭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每次执行重大演训任务，官兵们都会面向战旗宣誓再出发。官兵们继承发扬先辈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时期的强军路上勇当先锋。 我们单位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这些年来官兵们只吹忠号不打退堂鼓，攻克了一项又一项的难题。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不可一世的霸权行径，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最终迫使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血缘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时代，我们仍然要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知难而进，坚韧前行，以无畏强暴的信心和勇气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重庆通过多种举措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加快转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里是重庆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几年前企业每月订单还只有几百台，这两年企业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特别是在生产、软件研发等方面加大创新，如今每月订单已增至几千台。 解决用户的移动智能的一种出行方案，然后让用户更加的感受到汽车行业的变化。 为传统产业智慧赋能，三年多来，重庆全市累计改造企业3485个，建成智能化工厂105个，数字化车间574个。今年上半年，包括汽车工业在内，全市1500家完成智能化改造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产值同比增长46.8%。 我们将坚持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并举，提升能级和增强品质并重，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今年以来，内蒙古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培育经济新增长极，推动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 这里是呼和浩特新机场项目施工现场，1300多名建设者正抓紧作业，整个工程计划2023年竣工。 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9万平米，现在已完成了桩基工程、混凝土筏板工程，9月30号混凝土结构全部封顶完成。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在建重大项目3960个，同比增加436个。在国家稳投资政策推动下，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7%，其中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内蒙古还积极打造现代能源体系，培育经济新增长极。今年以来，全区启动实施火电灵活性改造、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行动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36%，现代能源全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做硅的，做的这个拉筋硅棒，然后再往后走，也有做电池片、做组件的，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事态现在是非常的好。 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内蒙古还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一次办窗口347个，帮您办窗口209个，企业办事效率大为提升，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 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今天在宁夏银川闭幕。本届博览会创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方式，线上综合商品展上线企业共1000余家，在线洽谈1000多场次，总访问量突破1000万人次，海外线上观展达12万人次。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6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线上线下参加展会，90家世界500强企业、123家中国500强企业线上线下参会参展，参展商品涵盖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型材料等领域，众多企业携带新产品、新技术，数十万客商云上洽谈、观展、签约，参与博览会嘉宾的规格、规模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我国河南、陕西、四川等地遭遇强降雨，预计今明两天强降雨仍将持续。今天，国家防总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地紧急启动防汛各项应对措施。 陕西省自21号起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延安南部、关中东部、陕南大部地区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汉中勉县，达到220.7毫米。受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有15条河流、15站出现16次洪峰，其中6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强降雨引发西安蓝田县山洪，造成312国道、101省道多处塌方，沿途部分交通、电力、通信中断，蓝桥、九间房等乡镇受灾严重。在蓝田县九间房镇，10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员利用绳索打通空中救援通道，通过牵引横渡的方式将被困群众救出。救援人员还利用安全绳和橡皮艇将被困在河中孤岛上的群众平稳转移到安全地带。今天受暴雨影响，陕西安康石泉县珍珠河河水上涨，河堤局部出现垮塌，危险区域的小区居民已全部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部分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民房不同程度损毁，抢险救灾正在有序推进。今天凌晨，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出现雷电强降雨天气，持续暴雨导致城区多条街道积水，国省道路多处出现滑坡、落石、泥石流，全市18个乡镇街道18500多人不同程度受灾。降雨还导致当地构西河河水水位持续上涨，位于构西河畔的石滩镇大桥被淹。阆中市组织居民转移，对国道212线部分路段等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当地已紧急转移避险2170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今天河南省郑州荥阳市和新乡长垣市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要求所有户外作业一律停工，沿街门店、地下商场停业，辖区景区、危险道路、地下涵洞一律封闭，沿街门店停止营业至24号上午8时。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停止一切线下教学、暑期培训和夏令营等活动。郑州车站和郑州东站共停运旅客列车95列。 今天，国家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共三个工作组赶赴河南、山东、陕西，协助开展洪水防范、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巡查等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四川盆地、重庆、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明两天有强降雨天气。从明天开始，降雨区域将向东部、南部转移。气象部门提示，河南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遭受洪涝灾害区域重叠，致灾风险高，这些地区人们要充分做好防御和应对工作。 各地强化疫情防控举措，全力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 昨天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扬州市报告为普通型。今天扬州继续对重点地区约45万人进行核酸检测。严守疫情防线，做好服务保障，按照市调度、区储备、街道乡镇自主保供的原则，扬州市鼓励批发市场、商超与社区对接，多渠道保障居民需求，稳定市场价格。 我们社区汇总以后呢，一起向厂家下单，提前一天订，第二天送货，价格呢是每斤13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目前有两个小区是中风险地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涉及居民近6000人。镇上第一时间为居民发放了蔬菜等生活物资，同时协调相关企业组织了20多种平价蔬菜肉类供居民选择，对有看病就医需求的老人开辟绿色通道， 联系定点的120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的医院进行救治，治愈后闭环转运至这个隔离封闭小区。 河南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定9月15号之前不返校开学。当前，河南把12到17岁学生疫苗接种工作作为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接种条件的学生应接尽接、应接早接，力争8月25号前完成第一剂接种，9月15号前完成第二剂接种。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截至8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48例。截至8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3586万9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显示，我国已建成天然气四大进口战略通道，国内管网骨架基本形成，干线管道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全国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到约11万千米。工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19亿户，比上年末净增2521万户，其中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9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93亿户。截至8月21号24时，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其中1847.5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4.38%。今天14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活动在延安进行。火炬手从延安革命纪念馆出发，途经沿河大桥、宝塔桥等多处革命旧址，最后回到圣火采集地宝塔山，传递路线全程约3.85公里，充分展示了延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第37、38集。第37集《观察延安》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对外交往的历史。第38集《黄土地黑土地》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放东北的历程。 阿富汗塔利班方面21号表示，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富汗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 阿富汗塔利班高级成员艾哈迈杜拉瓦希克21号在喀布尔表示，目前塔利班仅任命了一些省长、市长和保护总统府的特殊部队人员，塔利班正在同阿富汗其他各方就组建包容性政府加快协商。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21号说，他和前总统卡尔扎伊当天与塔利班代表就当前安全和政治局势、有关国家未来的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等交换了意见。目前塔利班人员负责维持首都喀布尔的秩序。21号，喀布尔街头的商业活动进一步恢复。当地居民表示，希望能迎来阿富汗急需的和平与安全，让他们的生活能有保障。 我们希望塔利班建立一个能给阿富汗带来和平、稳定和安全的政府，能为我们创造就业机会。 现在我们看到喀布尔街上的人更多了，人们似乎正在恢复正常生活。在经历长期的血腥战争后，他们渴望和平。另一方面，仍然有很多人都等在喀布尔机场外面。 据总台报道员了解，有大量人员仍在机场外等待，现场还不时响起枪声。 正如你所看到的，喀布尔机场非常拥挤，喀布尔机场的局势非常紧张。 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责说，美国军队在喀布尔机场设卡制造麻烦，阻碍了欧盟方面人员的撤离。他表示，阿富汗局势让欧盟彻底清醒过来，欧盟必须要依靠自己建立自己的防务力量。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则批评英国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 阿富汗局势突变令人震惊，就在今年7月，美国总统和我们的首相还在认为塔利班没准备好或者没能力接管阿富汗。我们的情报人员真的如此差劲吗？我们做什么事都得跟在美国后面吗？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1号刊登评论文章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的灾难性战争让美国军火商和他们的股东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是让美国的那些富人中饱私囊，而不是为了普通民众的福祉。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67万，死亡病例超过62.8万。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等方面21号的数据，美国7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比之前7天增加了11%。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增加幅度达到34%，多地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在俄勒冈州一家医院，由于重症监护床位用尽，一名确诊患者在等待数小时后死去。 目前我们这儿没有地方能安置病人了，我们不停地接到求助电话，好几个病人只有20几岁，还有一个说是4个孩子的父亲，快死了，你能帮帮我们吗？乡村地区的医院没有病房了，我们这也满员了。 日本22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3天超过2.5万，累计确诊超过128万，累计死亡超1.5万例。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2号发布消息称，与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再增加31例。7月1号以来，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累计达到693例。据英国媒体报道称，7月11号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举行的欧洲杯决赛是超级传播事件。当天67000人在场观赛，英格兰卫生部门说6000人可能因此感染新冠肺炎。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伊朗新任总统莱西21号在伊朗议会会议上表示，新政府将全力解决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优先事项是稳定经济形势、改善宏观经济指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重中之重是加快新冠疫苗接种、落实防疫政策、改善医疗条件。21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数百名民众与以色列士兵发生冲突，41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一名以军士兵受伤。以军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哈马斯的4个据点，以军方还称已向临近加沙地区增派部队。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